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是 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今集廖伟棠，我哋要介绍台湾嘅诗人。 系啊，其实我谂住嚟紧几集咧，都介绍一啲台湾嘅年轻嘅又好新锐嘅诗人啦。咁其实呢集介绍呢个叫擎向海呢位诗人咧，可能喺香港熟悉诗嘅人嚟讲咧，其实都好熟悉佢嘅名。虽然佢好年轻，但系佢好有名嘅。其实喺台湾咧，佢嘅诗集系畅销书嚟嘅，可以成为可以再版嘅。咁点解咧？咁因为佢啲诗集咧，次次都有啲好独特嘅概念，同埋咧。佢嘅诗咧又同现实生活啦，或者系当代人嘅情感咧，其实都几贴嘅。咁比如话呢一集介绍佢嘅诗就叫《A 梦》，个名好奇怪啦。《A 梦》咁我哋会谂起，我哋就会知道嘅就系 哆啦 A 梦啦。 佢本诗集都暗示紧呢样嘢，封面咧有个叮当喺度嘅。 系 但系《A 梦》咧又有另外一个意思。我哋知咧，台湾人叫乜嘢做 A 片即系色情电影，佢哋叫 A 片。咁《A 梦》咧就好似我哋所讲嘅春梦。咁样啦， 我谂你 A 菜咗喺餐厅入 边。系啊，我哋又会 A 菜。哇，這个我要讲佢听，佢可能冇谂到呢一层嘅意思。咁佢呢本书就入边好有趣嘅，其实开头第一辑咧就叫 A 梦咧，就写嘅几乎都系同情欲有关嘅嘅诗。但系我哋首先想，我想介绍咧佢第二辑。叫 B 哀啊， 系 A B C D 嘅 B 啊，系啦，咁用国语就悲哀嘛，系一样嘅发音吓，悲哀。点解会介绍呢集咧？其实呢一集唔系好悲哀嘅，甚至有少少幽默嘅，因为佢好多嘢咧系同我哋所好熟悉嘅嘢有关系嘅。比如第一首诗咧嘅题目咧，我谂真系都几惊心动魄，就系电源显示仅剩10%。 电源显示仅剩10%，擎向海。作一个多汁的慈善家是孤独的，作一个拼然的梦想家是衰小的啊！日复一日的心中暗干，地藏王菩萨背负着整个地狱般，青筋暴起，血肉盛开，比1001夜更漫长的。是你缓缓飘落的一根羽毛，这时才明白为什么愿意忍受这种痛苦。 啱啱听过咧，就系擎向海嘅作品啊，电源显示仅剩10%。咁啊，李伟棠就话：，哇，惊心动魄。 系啊，我谂我哋经常都碰到呢种情况，一睇住即系嗰个电源嗰度都变咗红色嘅时候咧，你又唔知点啊，继续上网啊，继续喺度即系捽嘅手机啊，定系点咧？挤低佢又唔舍得。 人生交叉点 啊。系啦，但系首诗好有趣，佢入边咧写嘅嘢全部好似都同呢个手机玩手机无关嘅吓，但系咧又有呢种。紧迫感喺度，比如话佢讲一个多汁嘅慈善家同一个烹然嘅梦想家，其实系一个交出同埋接收嘅关系嚟嘅。呢个交出接收咧，就系比如话，如果你攞起个手机，你想做嘅嘢，其实我哋所谓嘅网上嘅交流啊、社交啊，其实都系呢种交出同接收。但系当你滔滔不绝咁样喺呢个，比如话 Facebook 上边倾诉嘅时候，你系好孤独嘅。你好似交出好多嘢咁，其實你係因為孤獨你先要交出。咁你喺度期待得到啲嘢，你喺度夜晚瞓唔著，喺度係咁捽手機嘅時候咧，咁你係好無力嘅。你唔知道你會睇到啲乜嘢，其實你都無所期待。咁其實佢好下面一系列嘅比喻咧，其實都係暗暗指向呢種，我諗係現代我哋所謂社交好豐富啦，我哋所謂溝通。好通畅吓，结果反而系带嚟更多嘅孤独同痛苦。但系到最后咧，佢话点解我哋会忍受呢样嘢咧？呢种煎熬啊吓、就系你睇住个电量逐格消失，你又唔舍得挤低佢。但系咧，往往我自己就系我会用到最后一格电，可能1%嘅时候咧，我先系会哎呀，真系喺度祈求佢能够延续耐啲，以免错失一个好重要嘅电话。 系，又唔舍得攞去充电啊嘛。 但系呢个潜台词咧，就好似佢话，比1001夜更漫长嘅，系你缓缓飘落嘅一根羽毛啊。就系呢样嘢，呢种比较， 你好似好煎熬喺度等緊佢冇电嗰一刻，但最后佢真係冇咗电呢，你又真係会错失咗啲嘢。我可能我比较即係倒霉呀，我成日都系咁样㗎，往往我手机冇电或者我冇信号嘅时候呢，就会有啲好重要嘅事发生。 系啊，我同你哋啱啱相反，可能我又唔系真系十分之依赖个手机咧。我永远翻到屋企咧，个手机仲有好多啲。 啊，我日日都要带埋即系嗰个叉电嗰个出去先得嘅。可能我已经变咗即系一个当代人啦，你仲系一个古代人。 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又介绍另外一首诗喎， 都系延续呢种即系手机时代啦。佢叫《残句》，咁副标题系《自念书岁月》。 残句，自念书岁月，擎向海。是谁的小题按出了拼裂的火星，使今夜漫长而破烂的征途受印了。是谁坐穿了生活的牢狱，把自己按成一个拖曳的巨人。是谁对着魔鬼大笑的头盖骨按赞，在窝炉里微视了如烟的人群。 啱啱听过咧，就系《残句》啊，又系阿擎向海嘅作品，都系佢来自佢本诗集《A 梦》里面，不过就系讲紧系《B 爱》里面嘅一首作品。 系又系讲 Facebook 啦，咁台湾人好得意嘅，将 Facebook 咧就有几个译名嘅。又譯成臉書啦，又譯成面書啦，又譯成面譜啦，又譯成非死不可啊、！Facebook 係 咁、非死不可，我覺得譯得非常之好啊！咁呢度咧，我諗係一個即係擎向海，其實我識佢都係喺 Facebook 上面識嘅、 嗯。 我諗好多人佢傳播詩嘅渠道啊，好、大程度都係 社交網站 係啦。咁咧，佢係一個浸淫於 Facebook 好有心得嘅人，先寫出呢六句。呢六句咧係好，我覺得係一個真係好正視 Facebook 嘅人。佢會係去研究，將佢作為呢個時代嘅一個精神嘅凝聚嚟研究，就唔係話單純係批判啊，或者係一種即係旁觀一個文化現象咁簡單嘅。係點解 Facebook 會成為我哋生活中不可或缺嘅嘢呢？咁我就聽過好多朋友呢，年輕朋友同我講，佢唔想翻大陸，有個原因就係上唔到 Facebook。佢覺得佢一日唔上 Facebook， 好似就同即係成個世界脱節咗咁樣。朋友喺度關心乜嘢？個社會喺討論緊乜嘢？佢全部都唔知道啊嘛。咁呢度 即係好似唔係生存緊咁。 係咯，佢呢度個三個比喻咧，其實都係好大型嘅比喻嚟嘅。啊，同你對住手機撳 Facebook 咧，嗰、個形成好大對比嘅。比如話你嘅手指喺度篤篤篤篤篤咁樣，佢就比喻為一匹馬喺度跑啊，可能喺嘅石板路上面跑咧。 係佢個蹄啊， 係啦，會溅出啲火星嘅喎。咁、即係其實你一個唔經意嘅點。或者點讚啦，撳嘅 like 啦，可能咧都會導致漫長嘅征途受潤，即係可能會產生一段美妙嘅關係又好啦、或者係產生啲誤會又好啦等等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呢、這個佢話坐穿了生活的牢獄咧，我就諗起即係嗰啲所謂低頭族啦，咁就成日都係坐喺度咁樣喺度玩手機啦。但係佢話將自己按成一個拖曳的巨人啊。點解呢？我哋會將個頁面向下拖，向下拖嘛。咁其實呢，點解係巨人呢？因為你只不過係一個微小嘅動作，但你拖緊係人哋嘅生活。即係你每一個人喺度發布自己嘅生活嘅時候，可能好多人呢都幾重視自己嘅生活嘅，無論佢生活係即係細微又好啦。咁我見有啲人係堅持日日食咩飯都要擠上 Facebook 嘅，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熱愛生活嘅人先係咁樣嘅。咁即係對於呢個人嚟講，你咪係一個巨人囉，你嘅手指可以決定佢嘅生活停留。俾我睇到一眼，但係就咁過去咗。咁最後亦都係啦，咁去到一個即係所謂正義啊、良知嘅抉擇嘅時候，即係你對住魔鬼大笑嘅頭蓋骨按讚呢樣嘢，呢個係最有趣嘅，就係 Facebook 佢冇即係唔 like 咁啊。所以你就算發布一個好悲哀嘅消息，或者一個好令人厭惡嘅消息，都可能會好多人撳 like。 系 啦，咁呢一样嘢咧，就俾佢即系视作睇得出嚟咧，即系呢个本质上面有一种魔鬼性喺入边嘅， 好似有啲荒诞，我觉得 好荒诞，同埋咧系好似逼你去认可一样、即系邪恶嘅事物都有， 因为其实冇得选择， 系啊，你冇得选择系我反感咁，咁啊，即系呢个我觉得 Facebook 时代嘅诗人咧，即系擎向海都系选一个吓。 残句啊吓，跟住落嚟咧就我哋，咦可以脱离悲哀啦， 系啦，可以去到 A 梦部分啦。其实呢个真系呢、这个先系本色嘅鲸向海吓。咁其实鲸向海佢我都唔使同佢隐瞒啦，大家都知嘅。其实咁佢系一个好比较早出柜嘅同性恋者啦。咁同埋佢嘅即系日常工作系好有趣喎，佢系一个精神科医生嚟嘅。所以咧我哋如果喺佢嘅诗嘅情欲描写入边咧，又会读到一啲。即係精神分析嘅嘢咧，係毫不意外嚇。同埋咧，可能因為佢係一個醫生咧，咁佢對肉體啦，同埋佢亦都係一個即係同性戀者啦。咁佢對肉體所包含嘅好種種矛盾啊，或者肉體包含嘅一種親和又好啦，或者係排斥嘅力量又好啦，佢都好敏感。所以嚟緊兩首詩咧，都會讀到呢樣嘢。我哋先聽下水果。 水果，鲸向海。青春时，我曾心情款款盯着一堆水果，像是色彩鲜艳的黎明，安安静静破晓于我内心的小王子，赖着不肯离去的床铺上。壮年时，我爱上另一颗水果，关于那个夏天的记忆，我脱去他的外衣，露出全裸的身体，它的光芒温暖照耀在我身上，且不需要防晒，流着口水却被它吃掉。老年这里没有空缺，我找不到工作，社会把我埋在生命底层，无法圆润的时刻，表情依旧柔和。我知道天生万物不曾弃养，即使是一颗濒临腐败的水果，当那汁液退潮一般离我而去，悄悄曾经完全奉献给你们的，我的花，我的叶，依旧在不修的防波堤上，试图偷渡每一个你。那些用神秘之吻紧紧含着我的你，你，你啊，有的青春，有的壮年，有的已经衰老。幸福感觉超痛，使我在梦中果园继续纯真地膨胀。 水果，鲸向海的作品，我们应该怎样去解读这个水果呢？ 那其实如果大家有喜欢听达明一派呢，可能会 有所联想。咁其实达明一派以前呢有一次重组嘅时候呢，有一首歌叫每日一禁果嘅。其实有啲似呢首诗嘅。咁其实食水果或者食苹果呢样嘢係圣经典故嚟嚟讲，都係一个情欲暗示嚟嘅， 係 一个欲望嘅引诱啦。但呢度呢鲸向海用水果嚟比喻自己嘅欲望嘅时候呢，佢写得更加复杂嘅，就係喺人生嘅各个阶段嘅欲望係点样出现嘅。咁佢青春嘅时候呢，佢係唔知道欲望係到底係会带嚟啲咩俾佢。佢只不过係好似一个安静嘅人去面对一个安静嘅欲望，就好纯洁嘅。跟住到佢壮年嘅时候呢，佢先至呢係意识到呢个欲望就是有一个吃和被吃的关系在这里的。即是不单止是一个摆在这里给你看的水果，是你要去吃它的。当然啦，这个食的过程呢有残酷啦，亦都当然有那种即是性爱的那种激情在里面啦。咁去到后面呢，我讲这个才是真正触及到呢我自己都很关心的问题。其实这几年都有人开始写这样东西，就是年老的同性爱者咁所面对的问题。因为同性爱者呢相对来讲呢，他们对审美比较重视。咁我都自己接触过一些老嘅同性愛者同我講啦，話真係好孤獨啊！佢呢度都有寫到啦，當佢老咗之後咧，佢係用揾唔到工作嚟暗示緊一樣嘢嘅，即係好似佢亦都係即係慾望嘅審視者，可能當做咗一個已經面臨腐敗嘅水果，嘅時候你點算咧？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，反而咧佢可以咧又可以從容咁樣翻去第一段去對水果嘅凝視入邊，即係佢話其實呢個水果咧。无论佢系壮年啊，或者系衰老啊，咁其实佢都有汁液喺入边嘅。咁呢个汁液嘅存在呢，其实系取决于呢 食呢个水果嘅人， 嗯， 你系去吻佢，去选佢，去含佢，咁其实都好情欲啊！呢啲呢啲动词，咁最后呢，呢个两样嘢系同时发生嘅，就 系 幸福同埋痛苦。啊、你要认可欲望的两面性呢，你才还可以回到那种即欲望的纯真。 嗯，哇，其实我觉得水果这一篇应该摆下去悲哀、啊、悲哀的那个系列。 其实我应该都跟他讲回，即是其实所有 A 梦都是很悲哀的。其实他 AB 都有，跟着第三集叫私游。咁、 嗯、 我呢、這个我就唔明点解叫诗游啦，咁可能夹硬系个诗字嚟嘅啦，可能系佢嘅诗啊，系一首诗嘅诗，又系 A B C 嘅诗， 私密嘅诗啦。 哦，系啊，即系诗人嘅游记啦。咁我拣咗一首咧，都呢首啊比较浪漫嘅吓，同埋比较冧嘅，叫做《秋节》。 秋节，郑愁予，月光流着，已秋了。已秋得很久很久了，倾向海，岛上阴阴，秋风吹动，轻浮，各类秀毛，鸟语，这梦游之夜啊，月，色，涌至心底最深处，烟熏的孤独，平贴于意志的钢铁之上，为什么不能想呢？为什么要我别想呢？日作害羞的啤酒罐，明天疲倦的火种，齐聚着饕餮者的海边，无数友子等待静静被剥开的命运。我跟以前不同了，身为一块炭火烧肉，必得奋力去灿烂，去石大，去为你横绝于永恒的信念之中。在即将熄灭的梦醒之前，已经能够紧紧抱拥你，扑进一团我自己的烈火。切若你也有那么一天，宛如将所有材料搅拌过、均匀过之烤肉酱，也是革命过、爱过的，平贴于意志的钢铁之上。为什么不能想呢？为什么要我别想呢？秋风吹动，轻浮，各类秀毛，鸟语，这梦游之夜啊，连纯情都要焦黑了啊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秋节就是倾向海的作品。 咁佢冇讲系中秋节啦，不过我估都系中秋节嘅啦。入边佢所讲嘅嘢咧，同我哋香港年青人过中秋节都有啲似嘅。佢会烧肉啊，去烧烤啊。吓、啊，咁头先我哋听啦，佢入边有出现柚子啦，有啤酒罐啦，有烧肉。咁但系最有趣嘅咧，就系佢将自己比喻成一块烧肉。 嗯， 炭火烧肉，咁我哋烧烤嘅时候，哇，滋滋响咁，啲香味又出嚟。咁其实当然啦，讲紧都系爱啦呢入边。佢话佢要贴喺你意志嘅钢铁之上啊。 嗯， 佢话佢烟熏嘅孤独。咁其实咧，就好似一个人去爱恋另一个人，爱到好炽热嘅时候咧、 嗯， 啊，咁可能对于佢嚟讲，佢向往一个爱人嘅胸怀啦，就好似呢个钢铁咁样。呢、这个钢铁唔单止系指一个人嘅意志嘅倾向，同时咧可能就系一个具体嘅肉体啊。咁呢两个肉体贴埋一齐嘅时候咧，就好似被烧着咗咁样。 系啊，我谂唔到，原来佢诗游其实都系讲紧 都系讲紧呢样嘢， 爱系啊，欲望啊咁样。 但系佢呢个又多咗啲即系自我嘅反讽啦，即系话到最后，尤其最后啦，佢烧窿咗啊嘛。 系 佢话连纯情都要焦黑了，即系其实可能最开始我哋往往都系开始于纯情，最后咧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啊，最后烧窿咗咁样。咁呢首咧。比较幽默嘅吓， 系啊，秋节啊，我觉得系比较激情嘅秋节啊，呢、這个跟住落嚟，最后咧，我哋会介绍《变形金刚》。 变形金刚，倾向海，无法写诗的时刻，特有来电震动，不断来电，不断地震动，所有的会议都正在进行中。请勿打扰，无可奈何， 那些最寂寞的部分，震动到闪闪发光，震动到变恶变空，无法写诗的时刻，世界一点一点崩解变形，还好有人始终是我们的金刚不坏。 变形金刚都是擎向海的作品， 是的，变形金刚属于那一侧呢是个 D 字，但是个 D 字前面加两点，这个是我们即是玩手机才会出现的一个笑脸。其实他玩这些呢真是他很擅长的伎俩。变形金刚是跟他整本书的哆啦 A 梦都是我们同一个时代的产物。但是变形金刚在这首诗里面呢都被他拆解了，将变形和金刚拆开来。他写的呢跟我们第一首讲的这个剩下 10% 的电都挺有相关的。他讲的是我们的手机来电震动的时候。他又写的震动的时候呢，他将他跟写诗交错在一起。他写不到诗的时候反而有来电震动。即是越是写不出一个诗人，他越是写不出诗呢，他越是感到一种煎熬，好像有东西吹紧他，催促紧他这样。但是你又开紧会、哦。即是他这个比喻很生动，即是我想每个写诗的人可能都会预料到呢，即是你仲受困于生活的时候、或者你在这里翻工啊的时候，你突然很想写诗但是你又不舍得的时候呢，就好像来电震动不断提醒着他。而且呢那时呢你会慢慢觉得即是世界，他说个世界会闪闪发光，变恶变空，最后是崩解变形。那他从变形里面呢，他突然想回变形和金刚其实呢是一齐的事物，又是相反的事物。因为为什么呢，在金刚这两个字在古代佛经是金刚不坏身、是恒定不变的东西，跟变形是刚刚相反的。其实他说的就是、无论生活呢如何变动或者如何催逼我们呢，我们那颗思的心呢可能就好像这个金刚这样，就在正中心是不会变坏的，是不会为所转移的。 哎，我又冇谂过，原来变形金刚其实啱啱系调翻转，两个相反词、啊。 我都系睇咗呢首诗先系谂到，因为变形金刚呢个词太泛滥之后咧，我哋已经忘记金刚原嚟系乜嘢啦嘛。 咁、我突然之间谂起金刚经咯。 金刚经就系入边金刚不坏身，就系呢啲佛经嘅用语啊嘛。啊、金刚是支撑着这个佛教世界的一个历史来的嘛。 啊、但是没可能会变形的。 是啦是啦。 有趣啊，是吧。 咁我们介绍了擎向海，其实下一集我们会介绍更年轻的台湾诗人、 好，我们下一集再谈啦。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